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散难免还是遗憾， 擦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，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。痛不怕，心不假，远方暖人好傻。

有香味的手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的烟火

要睡去，我还有话要讲。靠近我这一次，别离开，握紧你手。火绽放，照亮这沧桑的夜的空，越过高山，等待美丽彩虹。靠近我这一次，别离开，握紧你手不放开，等黎明烟火绽放，照亮这沧桑的夜空，越过高山。高山拥抱美丽彩虹，你曾说过等春风吹来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来到这悲伤的大地，从此一张注定了孤独，虽然这世界是那么繁华，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小阳花，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，坚强的灿烂的绽放。 FM999是有条不紊， FM999是温文尔雅， FM999 是雍容华贵。 FM 九九九，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。 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 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 自由自在，让我闭上眼。